我们说唱歌呢也可以是一种运动哦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那每天我们在这儿听了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跟着我们的旋律一起唱一唱，动一动它。所以说呢，唱歌这件事情啊，应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。比如说呢，我们经常会在什么时候想到放声高歌呢？一般来说呢，最容易让我们放声高歌的地点呢，应该就是在我们洗澡的澡堂当中啊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是属于你的私密空间，所以呢，你也不怕被别人听到，不用害羞，不怕自己唱的不好听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呢，你会很放松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副歌的部分呢，那如果你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唱起来的话呢，那真的是太好了，是吗？需要很大的肺活量哦，我们听。听看来自王力宏的《就是现在》，掌声有请。 不要拖泥又带水，不要懒惰又浪费，这就是我的能耐。呜、星球盘成一条线，现在该趁热打铁。我的梦不是未来，就是现在。 千禧年的千禧，我在录音室哭泣，累积的潜力都是岁月留的痕迹，哪里有龙我就往哪里努力前进，但我的梦想就像谈不成的恋情，像摸不着的星星，就像罗小虎和四一，你们一脚靠近但最后只感受打击，生命是自由搏击，几次跌倒几次爬起，这是一场 party， 这是一场革命、现在明白预期是什么定义、现在当机会遇到所有准备、This is our time， 见证全世界都变了，现在现在 力宏就是现在啊。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其实是很公平的，有些人呢唱歌唱得好呢，有些人做菜做得好。王力宏呢是属于天生天爱，给了一副好嗓子，他唱歌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就像是在讲故事，很容易走进你的内心啊，只要你不自觉地跟着他一起唱出来。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握住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，不要浪费，把自己心里边最想做的事情通通的都展现出来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 Shut Up and Kiss Me， 听听看吧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游流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我的小伙伴们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，我是春辉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听的这样一首歌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，因为呢，这是张学友呢在巅峰时期发行的专辑啊，其中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。当时呢，他的唱片销量呢已经获得了1995年和1996年当时世界音乐大奖最畅销的亚洲流行歌手，而且呢，当时在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呢，应该是蒙特卡洛世界音乐大奖上，他现场演唱了这样一首歌，而且呢，当时呢 ，Michael Jackson 呢就在台。下一起感受到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首歌曲，那这首歌呢就叫做是真爱，听听看吧。 等待哦，最真的爱， 深埋藏在心中，曾经就来，你知道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，风雨中会过去，你和他也曾伤心怀疑，却从未放弃，也许你却哭泣，故事越美丽越悲喜，越叫你爱他，他正在期待 张学友真的很美好啊，他让人呢充满希望。那当一对恋人从相遇到相知到相恋，经历了人生当中的酸甜苦辣，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，那甚至是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呐。当一对初恋情人一路走来，从年轻有活力的青年变成一对两鬓斑白、年过半百的老人，当我们看见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相互的搀扶，在夕阳下携手漫步，我们会发现感情呢不仅让人充满希望，更是支持和维持生命的一种力量。那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感受这份爱情的力量，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觉得爱情真的很美好，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。来自 J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《两人份的幸福》，听听看吧。 起床说声早安，下雨别忘了带伞，下班对你说声你回来了，是我最甜蜜的习惯。两人份的早餐，两个人的摩天轮，整个城市从此不再孤单，因为你的存在而灿烂。幸福两个人的 份幸福。 岁月

OK， 在今年的春晚上呢，我们的陈伟霆和张艺兴呢，还有搞笑的大叔黄渤呢，同台表演了尬舞的最好的舞台，那并且呢表演了倒立的动作，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印象非常的深刻。那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来自陈伟霆带过我们的最新单曲，叫的是炫舞，真的具有着热血沸腾的歌词，而且呢会有着激情四射的舞曲，那相信呢又会带领了一波炫舞的狂潮，强有力的节奏感，澎湃的曲风，都会营造出炫舞想要传达的意义，就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，你一定是你自己的主角哦，所以呢只要自信坚定，哪里都是舞台，你相信吗？ OK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来继续为你推荐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，掌声有请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田馥甄以房间为主题推出了新歌《自己的房间》，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分享给你。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他可以没有梦想，不想去远方，只停留在自己心上，一个人虚度时光，在时光虚度中也拥有了温度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田馥甄《自己的房间》。 高高的舞台下着脱下了亮丽堂皇，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，让心里就躺在地上，照亮在床上，只想在自己房间虚度时光。我没有梦想， 想听。 也有一，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 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春辉。有人说啊，孤独呢无处不在，每天呢都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抵抗孤独的方法呢，也同样是无处不在的。你手边呢总会有那么几本好书，安静的呢去读上几页。你手机里呢总会有那么几个牵挂的名字，比如说像朋友啊、父母啊、亲人呢、啊，和他们聊上几句也是未尝不可的。所以呢，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每天呢都要保持乐观的一种心态，才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哦。下面这一首歌，满满的快乐，来自王心凌的《热爱》，来送给你哦。热爱生活的人，用坦诚的心迎接晨起的朝阳，用感恩的心呢握别晚霞的夕阳。人活着呢就不必太计较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安安稳稳的日子才是最真的。生活呢就是这样，你复杂了它就复杂了，那你随性了它就变简单了。所以呢，每天花上一个小时听音乐，给自己的生活呢带来一份轻松，也是非常不错的嘛，是不是？ OK， 这就是今天的能量音乐了，我是春辉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明天再会喽，拜拜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我们有钱有还，有钱有后，还有过去有新鲜，有满足的生活，还有大美人相伴。我们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一天，我们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一天。不要低头看脚，还能抬头看天。想左跳跃，还要向右旋转，有大鱼大肉的，我要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一天。我要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一天，往哪儿走？怎么走？你看那天开阔，让我人翱翔，别管是对和错，让我闯闯浪。如果我是好汉，不哭爹不喊娘；如果我是孬种，就让我闻声响。怎么想？哎向右旋转，有大鱼大肉的，我要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一天，我要不知不觉地过了这一天。爱来嗨哟，爱来嗨哟哦，爱来嗨哟，爱来嗨哟哦，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 嘿嘿嘿哟嘿嘿嘿嘿嘿哟嘿嘿嘿嘿。 人要想，别管是对和错，让我闯风浪。如果我是好汉，不哭爹不喊娘；如果我是孬种，就让我闻声响。怎么想？哎，我要想。哎，你看那天开阔，让我人要想，别管是对和错，让我闯风浪。如果我是孬种，就让我闻声响。你们都冷眼观望，我还是要大声唱。哪怕是曾经遇见，不过只是梦一场。怎么走？我要走。 也许从未